想象中归爱不得。 你好大压力，睡眠 害羞，总吃汉堡，这城市让人透不过气。现在就逃跑，把包袱甩掉，和自由拥抱。来一张打折机票，生活在别处，别处更美妙。去酒吧喝杯啤酒，交个女朋友，现在还不晚。再一场大病，你忘了回头，是不是该回不想看？想象力有限，就像这一首歌，其实只需要四个和弦。抬起头，你向前望，别忧伤，跟我唱。生活的笑和泪，慢慢去体会。 第五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 第四名，仍然空空如也。 我懵懵懂懂逛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闪光都已陨灭，灯光熄光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第三名，周兴哲，你好不好？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忘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 第二名，徐秉龙，沈以诚，白羊。 多热烈的白羊，多善良，多抽象，完美的他呀，却是下落不深，幸好空荡，都快要失去形状。青春一句荒唐，依然学得疯狂，这神色太张扬，这欢愉太理想，先行 李元杰，离人愁。 我饮在江湖悠悠，饮一壶浊酒，醉里看百花深处愁。莫把那关外一样无

手中融化成石变白，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橙色里的上衣，霓虹灯的倒影，冷风里向你靠近，灰色气息相遇。You look so wow wow，你三天一乱了心跳 Let me take it out out， 在彼此眼中的烟火慢慢升起，烟絮在手中融化成石变白，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 留一生感

爱了很久的朋友。 可笑在爱到陷入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看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 玻璃台。第一名，偶像练习生 Mac Daddy。 Say what?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In the house. Just shake your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想暧昧，玩玩自由戏，想干嘛就先出题。Girls, we could be your Mac Daddy. Oh, oh, oh, oh, Mac Daddy. Oh, oh, oh, oh, Mac Daddy. Oh, oh, oh, oh, Mac Daddy. Girls, we could be your Mac Daddy. 我比较愚蠢，我的告诫就是我的眼泪，我的哭泣声，我很难过，你明明都听见，你却不过问，我要的人为何不能和我一样的那么忠诚。 Emma， 爱都爱了却不能坚持让他长久生存，我的愤怒源自我对他已不会再信任，曾都分了为何非要我亲手他留下的总是关照的你 Emma， 别爱了，你在不在，你在不在， 肩膀轻手却骄傲，在这远方没人陪伴，只有幻想和烦恼，无聊的渺小的反对不公平的世界，没能继续的革命，不欢而散的告别，我倒下后不敢回头，格子间的女孩，时间久了也很美，我会和她结婚，带我去小城过年，忘了吧那摇滚乐，奔腾不复的时代，我倒下后不敢回头，被社会伤害的人们，有人和烦恼，我倒下。